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啦，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再讲讲 CD 都冇错啊，你知啊，即系小弟贫穷啊，真系，即系我又要做呢个资料搜集，即系冇呢啲咁嘅钱揾下咧，咁就好快咧就即系。即係呢個智能手機得阿傑斯講，我冇得講，係 嘛？係啊嘛，冇你我冇我咯， 我真係好鬼驚啊！大佬， 冇咗 CEO 我唔識。 我都要咁樣講，買唔買都係有利嘅，因為咧我入邊 CD 入邊嘅內容咧，我盡量會喺智能俱樂部呢啲節目裏講翻曬嘅， 係， 好似懷舊篇其實講翻曬我以前講嘅嘢啦， 係。 咁當然啦，衛東我未講過啦，咁我將來都會講翻曬所有喺。CD 入面嘅嘢嘅，但係講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啊、或者係精唔精彩就見仁見智啦。因為我記得嗰時候呢有幾好精彩㗎，貓的道歉呢即係係唔可以喺香俱樂部嗰度講，因為嗰時候有一個新聞性， 嗯， 有個事件喺度，我真正嗰件事件去講，佢係我覺得係同梁錦祥拍咁多集咧、 嗯， 最精彩嗰集嚟嘅，但系嗰集就反而系真系冇啲咁嘅嘢，我唔可以喺俱乐部嗰度讲。咁啊，所以咧买唔买得？但系我尽量你话唔买系咪冇得听咧？唔系，一定系我会尽量喺我节目嗰度讲翻晒嘅。咁样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我而家摆咗喺我嘅讨论区度啦，咁你可以喺嗰度买啦，咁样PM 我留电话啦。咁通常留電話係點樣呢？留咗電話之後，我會覆翻你噶啦，覆翻佢咧。而家我已經盡量我今晚已經有 CD 要攞俾個網友噶啦嚇。 係 咁啊 ，PM 我留個電話，我咪通常夜晚黑啦，最好就等我放工啦咁樣，或者晏晝啦，最好係星期六日啦、 嗯。 如果有興趣買完 CD 嘅，跟住上去玩嘅，咪一齊上去玩咯。有我又得嘅嚇，咁、樣啦嚇。都系嗰个买唔买唔紧要，最好就买啦我有排都会，我差唔多集集都会讲 CD 噶啦。OK 系 城中熱話啦， 城中熱話， 即系你谂下，即系阿谭志强又讲， 阿萧生， 阿老萧又讲， 系啦， 何依依我唔知讲唔讲，因为而家我系做个何依依 吓， 吓咁都唔好讲呢样嘢先。呢间 陶君衡都讲啦， 陶君衡又讲啦，阿谭志强啊嘛，吓咁咧我唔知郁文下个礼拜讲唔讲，因为你录个音啊，唔知啊，呢啲嗰啲时事评论员讲唔紧要，你知唔知道咧？呢一间公司好多男人咁咧，日日都话啊睇咗未啊？咁我就问片啊，啊我话唔系片啊，唔系我话你有冇？你有冇啊？我冇啊，你有冇啊？即系而家系我哋咧，有时咧 日日都系呢个， 日日都系呢个话题，呢排都系呢个话题。咁琴日啊同即系做超股升中啦咁有一個叫白虎嘅網友啦，佢係講財經嘅。咁我又係見到佢又買了一本雜誌喎，就講講呢樣。我問佢講話啊，呢張相好容易執嘅啫。如果呢張相又話似嗰張相就唔啊呢兩張難做啦。如果要真係要執呢張相咧，起碼要我俾我要執都執半年執半年啦。 係 呢一張咪要執咯。呢張如果我執嘅話，我可能三四個月就交到貨啦。即係呢一樣嘢咧，而家講咩咧？好簡單啦。梗係娛樂圈呢個淫褻照片事件， 我就比較背啲啦，我就星期二聽阿譚嘅節目，咁我先知道，因為我一路都喺大陸啦，咁咁你知又因為我有好多網站又上唔到啦，咁所以啲相我就一路都睇唔到啦，咁後屘而家就睇到啦， 見到我就有啦 嚇，我唔想話見到你㗎啦，係咪就嗱你犯法你嘅事啊？ 我問咗蕭生啦，原來管有 嘅人啊嘛， 管有係冇問題啊， 係 OK 真 係，咁我就所以我就比較背啲啦，咁但係喺大陸其實咧就啲娛樂新聞都有講嘅。呢單嘢，咁同埋咧就我喺有啲大陸嘅討論區咧，都見到有啲人咧就喺問嗰啲喺邊度可以揾到嗰啲相啊，咁啊都有人講呢啲單嘢嘅，咁啊亦都有啲人好似有即係睇大陸嗰啲討論區，就好似有啲人係睇嗰啲相，咁佢都有討論啲相係真定假啊之如此類啦。 大多數啲人話真定假？ 梗係有係其實我大部分人都係信有部分相係真嘅。我而家睇過我都覺得有啲相係幾真嘅。咁其實我係相信呢啲相係有真有假啦。 係囉。 即係唔會完全假啦。即係唔係好似 大眾嘅傳媒，即係一窩蜂，其實都係話係假噶嘛。係啊，咁呢個就通常而家香港嘅傳媒就係咁樣噶啦。即係我覺得就，但係我自己我睇法就係咁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對呢一代嘅明星，所有呢啲咧，我就冇乜特別感覺。即係呢班人，我覺得成班即係 involve 呢班所謂明星，我就喺我心目中，我都覺得係即係廢柴嚟嘅，即係一鋪一鋪。即係都已經唔係第一次㗎喇，咁就 唔好咁講，陳冠希而家係我偶像嚟㗎 ,ok 啊，你 都睇俾佢啦。唔係我偶像，我都係咁講，佢都係 喺 我 心目中就係一個廢柴。 但 唔係即係佢冇乜 contribute 啊。 佢廢唔廢柴唔緊要，佢可以搞咁多女呢，佢係我偶像。 ok, 咁總之就係一班咁嘅人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其他嘅嘢阿蕭山個節目都講到好多，我都唔即係我覺得都唔即係冇乜值得去討論嗰啲嘢。不過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咁樣囉，即係我覺得每一次呢啲事件發生呢，就我淨係想呢、這個即係香港嘅警隊呢，如果有聽過呢個節目呢，唔該即係但即係你哋要記住啦，即係記錄在案囉。即係如果下一次呢一個普通市民或者我啊或者好似你咁樣啊，我哋俾人啊啲相鋪咗上去，唔好理係真定假啦，或者貼頭又好唔貼頭好。我報警你係咪咁樣同我處理呢？係咁我就冇嘢講啦。即係就唔好餐餐呢好似屌大佬。即係如果我成日覺得個感覺就係呢，嘩如果香港有死刑嘅話呢，屌你大佬捉咗嗰條友呢直情即刻咗落去攞去巴佢咁仔。即係呢係咪成日都係要咁樣搞囉，即係我覺得使乜搞到咁大陣仗囉。 唔係咁我成日覺得咩啦，如果你係話你拍得出就係有呢件事嘅。 係啊。 咁你我會覺得你真係即係除非俾人改頭換面啦，改頭換面嗰個都唔係你嚟㗎啦，你咁多嘢講做乜 嘢。我就唔係咁睇喎，我覺得就算嗰啲相係假嘅、喂你大佬點解唔貼你個頭，你阿牛個頭或者我個頭啫，你要貼佢個頭啫，喂大佬佢有知名度㗎嘛、喂食得鹹魚抵得 鹹魚囉。 即係唔好成日點講呢，即係我有多嘢我覺得係譬如話餐餐就出到嚟好似扮慘啊，扮俾人整啊，好撚慘啊，喂你大佬啊整你係有即係有得着㗎，即係我覺得你個知名度呢提升，即係譬如阿嬌咁樣大佬咩喂阿嬌早兩年我同阿土一樣㗎，我都分唔到邊個阿傻阿嬌我都係佢搞幾鑊嘢出嚟我先知道邊個係阿嬌㗎，即係我都好背㗎呢度。 你嗰個時事分析 係呀、 我都講下啦。即係最衰係咩呢，因為嗰時候呢喺印尼偷拍事件呢、阿嬌呢就喺喊苦喊佛。 係囉。 好似死老豆咁。 但我好相信囉，佢係對住個鏡頭就喊苦喊佛囉、一行返去背面呢話真係開心到震呢、包括佢公司。喂大佬即係有幾可間唔中又有單咁嘅嘢出嚟做下咁佢先。即係你呢、這個係維持個資，你唔好理佢 negative 非係 positive、即係我以前都係做呢行，我都明白，即係我覺得我睇法係會有啲唔同囉，即係我覺得喂大佬有幾可有一單咁嘅新聞話乜州乜州全部一次過做曬，差佬又幫你搞嘢，喂搞到全城喺度係咁日日就喺度真相啊假相真相假相，喂呢個對你個知名度係有得着㗎嘛。 但係呢如果係真相嚟話呢咁、對阿嬌呢其實可能個前途盡毀㗎喎。 我又唔覺得係喎、即係我真係唔係好覺得係喎、就算係嗱首先我話俾你聽，我好相信呢單嘢到最後係冇到最後冇一個結論會走出嚟，嗰啲相係真相假相嘅。大眾嘅傳媒一定會好幫手，即係包括電台報紙、全部嘢都會好幫手，係去一路都會堅持去話嗰啲相係假嘅。所以你頭先嗰個假定呢基本上我覺得唔存在嘅。咁而即係啲人睇過曬啲相，我覺得又唔會影響佢有咩形象，因為我覺得喺我心目中呢班人咩陳冠希啊柏芝啊或者呢啲咩 Bobo 我唔係好識佢啦，咁但係呢班人佢全部其實都係以往記錄都係搞呢啲嘢㗎啦，即係我覺得有乜但唔係即係佢出嚟嗰啲新聞啊都係搞呢啲嘢㗎啦，咁大家即係我覺得唔會話咩前途盡毀呢樣嘢囉，即係我覺得影響唔大㗎， 即係將佢即係我都係作為一個小小嘅 DJ 啦，都幾紅下啦我自己啊，喺自己嘅網幾紅下啦，即係如果有一日即係我俾人改頭換擺上去，我已經唔該曬。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呢個心態嘅，即係冇乜問題喎，真係都係唔該曬。 我會咁諗啊，如果你真係要 key 我喺某一個人個頭到身上面呢搵嗰條嘢唔會長少少喎。我唔想俾條 即係你話嗱陳冠希。 破壞形象 陳冠希你話整一單咁嘅嘢出嚟點嗰個 即係將佢個知名度提升到呢，即係全又全部人拿住佢一齊講，喂你又唔見佢早嗰排其實佢做過啲嘢㗎，你知唔知佢做過一個品牌㗎？係 啊， 係囉， 佢係 CEO 嚟㗎嘛。 係囉，咁嗰啲嘢，喂嗰單嗰啲嘢佢好落力，佢出嚟點樣 promote 都唔夠佢呢單整啲假相出嚟一嘢就已經撳出嚟啦。即係呢個就係我睇法囉。 嗯。 即係我覺得真係冇。 如果有朝一日我就俾人移花節目，或者我又唔小心喺個相機度有啲賤嘢俾人吸到，俾人攞出嚟，我就咁，我就唔應該多謝曬，唔該曬。咁即係蘋果，我要唔該你，多謝你啦。你幫我早做，但你搞咗我話我唔妥你，點解啫？你唔搞咗位，我都好多謝你嘅，話俾你聽。 係 啊，講起明星啊， 係講明星啊， 啊懷舊篇， 懷舊篇咁啊，順水推舟就講呢啲啦， 搞姐仔啊， 搞姐仔啦，嗱即 係嗰啲咩姐啊，都姐仔。 首先即係咧，我有一啲所見所聞啦，亦都有啲所經歷啦，因為我以前都係做製作呢一行啦，娛樂製作呢一行啦。咁嗱，今日講呢個環節咧，就首先即係好多人名唔講得啦。咁同埋首先就係、是、你話啊，講呢一個 generation， 對唔住，我真係唔識講啦。因為首先我而家已經唔係呢個 feel， 同埋咧就係、是、即係我係屬於即係我諗我係屬於90年代啦。咁、所以即係我可以講嘅就係、是，所以就擺懷舊篇講啦，就講下以前嗰啲啦。即係我見到譬如話你喺呢個網站有啲人問就係有喺呢個討論區有人問話，喂，不如講下啲即係嗰啲咩咩嘅明星仔啊，有冇出嚟玩啊之類之類啦。我以前都係做我90年代都係做呢一行。咁、呢就你問我呢 ,ok, 我所見到首先見同聽係兩回事嘅、我所見到嘅呢有。咁呢我以前亦都識有一個其實有一個有呢啲扯皮條呢啲人嘅。咁、其中有一個其實而家都淡出咗㗎啦，佢以前都係成日做 KFA 嘅，就有一個光頭佬啦。咁、如果我諗即係如果以前喺中環蒲呢個早期蘭桂坊蒲 DD 嗰個年代呢，好多人都會知道係邊個㗎喇，咁就名我唔開啦，咁佢其實都有做呢啲嘢，咁我都同佢好熟嘅。咁其實分幾個層次，即係叫明星仔呢樣嘢呢，我亦都玩過。咁價錢，首先講價錢先啦，其實分層次就分佢幾個價錢啦。嗱、其實喺個成個圈入面呢，就到而家其實都一樣㗎，即係話淨係講女明星啦，男明星唔講。其實女明星就會有好多就係譬如話，因為唔係個個都好紅㗎嘛，有好多係半紅不黑㗎嘛。咁、其實喺 要買 partner 係啦，咁喺娛樂圈裏面呢，你就會發覺有一啲呢，即係會有好多好半紅不黑嘅呢，就會出嚟做。咁佢個其實個價錢就冇大家想象中咁貴嘅，即係我所知道呢最便宜嗰啲啦，就三五千蚊。 唔 係 啊， 係啊， 得喎、 得噶。嗱，咁嗰啲嗱，我先講三五千蚊嗰啲咧，係啲咩姐仔咧？嗰啲都唔係叫姐，嗰啲咧就係通常咧 call 到你嚟，嗱，你通常你就會去酒店噶啦，嗰啲一定係喺酒店噶啦、五星級酒店。咁、你開咗間房，聯絡咗個中間人，跟住然之後佢就會帶嚟啦。咁佢有陣時，咁咧通常就咁噶喎。如果你三五千蚊嗰啲咧，佢噏個名俾你咧，你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嘅。咁但係你通常就係呢啊見到面哦你喺邊度係咪你呀咁、即係就會係嗰隻嚟㗎三五千蚊。咁如果再知道下輕輕知道下名啊，即係譬如當年如果90年代啦，就即係做好多三級片嗰啲，好啦噏得出下名，做過下啲三級片女星啊女主角嗰啲啦，咁即係粗粗地嗰啲呢就會介乎喺即係兩皮到五皮到啦，咁呢個就係我所知嘅價錢。好啦， 而家都講緊係 90年代啦，係啦， 可能物價升咗啊。 而家我就唔知，咁我又唔知啊，呢、這個我真係唔敢講啦。咁好啦，再到另外一個層次咧，就係、是、我所聽噶啦，我就真係嗰啲我證實唔到啦，就係即係譬如大家好有興趣啦，即係喺90年代成日講就啊邊啲。即係大明星啊，俾人包啊，仲有當年嗰幾個玉女啦、玉女嗰啲，其實玉女我同佢哋好熟嘅，佢哋喺未出名嘅時候，我已經同佢哋好熟。咁但係佢哋有冇咧？咁我只係講我聽過咧係有咯，咁佢哋嗰啲價錢咧就非常，即係佢哋嗰啲咧就係某一啲富豪啦，就去包佢哋。 咁嗰啲冇價 啦。咁嗰啲古仔咧就即係我諗就行外人又聽到，行內人亦都聽到，不過行內人聽嗰啲就比較 details 啲啦。你問我係咪真係有呢，我相信又即係可能聽返嚟嗰啲所有就唔會係完全全部係真囉、但係一定會有一啲係真囉。咁嗰啲玉女呀、乜嘢大明星嗰啲呢就都會係即係真係會有啲富豪就鍾意係去包。 包，是包嚟玩咯。系啊，讲咁嗰啲就六位数字噶啦。 讲到六位数字，我谂嗰啲网友啊，真系有兴趣，但系就冇能力啦。 咁啊，系啊，咁 但如果你譬如讲三五千蚊咁样， 系啊，唔系好贵噶咋， 好多人都俾你起啦。 吓咁啊，通常咧就喺尖沙咀嗰位，喺嗰阵时通常都系会喺尖沙咀，就嗰几间五星级酒店啦。咁就我以前识除咗个光头佬，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女人嘅，佢都系 agent， 佢其实咧佢就喺间某间经理人公司嘅咩，咁佢咧就比较佢就。旗下啦有几个当年啊都几 top 嘅三级片女星，咁同埋呢就有一架 model 嘅，咁有一啲 model 其实今时今日亦都出咗名呢，即係譬如拍个王晶嘅戏啊，唔开得名啦算啦，即係总之就咁当时就以 model 嘅价钱咁又会比较平啲，咁其实就即係好多有一架系咁样出嚟搵食，即係其实我就想讲就是、其实个娱乐圈其实都系咁，因为有好多女星其实佢哋混喺入面呢，譬如话包括埋嗰啲纸上明星啦，即係其实佢哋呢个点讲咧？讲衰啲咧，其实就系、是、人做鸡，佢做鸡啦。咁但系佢哋就会系用一个即系娱乐圈嗰个包装，令到佢哋做一只比较高级啲嘅鸡咯。咁就可以收贵啲咯。咁但系其实嗰个价钱收咧，就唔系话大家想象中咁贵。 service 咧 吓 ，service 咪又系全套咯。哦、一样嘅咋，其实冇乜分别嘅，即系如果你玩过，其实对一个麻甩佬嚟讲系满足你个虚荣感咯，即系第一次我唔系我试过一两次啦吓，咁其实就系真系一个虚荣感嚟嘅，即系你觉得哦，哇，咦，我喺电视喺个荧光幕见过你，咁跟住然之后就我都 try 过咁样啦，咁其实仲有一个日事都可以讲下嘅，其实咁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即系我喺个圈入边，我会见到嘅时候啲即系其实女即系做得明星咧，做得 artist 呢样嘢咧，其实佢嗰个人嗰个心态系有时好感性嘅，即系我谂阿牛你都有接触过，你都会同意呢样嘢。其实有时佢哋唔系为钱嘅，咁就即系贪玩啦，同埋因为做 production 啊，做影即系做影视制作呢一行，其实系即系大家成班人咧围内个圈子唔系好大系啊，咁变咗咧就。即系日久生情呢样嘢有啊，嗱，即系我以下讲有一个日事咧就几得意嘅，就系、是、当年有一个喺无线嘅姐仔啦，佢系属于二线头啦，我谂即系名又唔噏得啦，你知道我讲紧边个啦，我 讲 二线头一线尾啦，即系女主角冇乜佢份做，不过佢啊纸上明星佢又做得好 high profile 嘅，即系譬如成日好勤去波啊，玩好多嘢啊之如此类啦，同埋佢都系靓女一名啦，当年拍过写真集啦，今时今日就结咗婚啦。咁亦都有細路仔啦，咁大家唔就算你个讨论区度估系边个呢，我都唔会话俾你听系 yes or no 嘅。咁呢个女仔呢就好得意嘅，即系我当年有一个日事就同佢一齐咧，就系、是、我喺90年代头到啦，我就曾经系 handle 嗰个 project 咧，就拍一个即系写真嘅卡拉 OK 嘅。咁或者有啲网友可能仲记得，咁我就需要揾好多 artist 啦，其实就系揾一啲肯露啦，咁就有啲系肯全部露，有啲就肯性感啊之如此类啦。咁佢系我哋其中一个 target， 因为当年佢嗰年佢系几 hot 嘅，因为佢有做嗰个写真集嘅嘢。咁跟住然之后我哋就揾咗佢啦，揾咗佢之后咁我哋就开始即系倾好晒条件啦，咁开始拍啦。咁就拍嘅途中咧，佢系好玩得嘅，即系佢性格系嘅，佢好容易同人哋混熟啦。咁因为嗰阵时我喺个 识得呢行饭嘅咧，佢哋啲性格都比较真 系系啦。咁其实系人都知道佢玩得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因为当年我呢个 project 我系带咗个好似一个 producer 咁嘅，咁所以我同佢系特别熟嘅。咁因为又同嗰间经理人公司倾条件啊，所有嘢其实我全程都有 involve 啦。咁然之后跟住佢嚟拍嘅嗰几个 working days， 我全部都系由我即系、就是、我就要 take care 佢啦。咁跟住好啦，同佢熟咗啦。咁跟住就开始我哋就出嚟食饭啊，出嚟玩啊，我又开始就睇戏啊，点点点啊。我记得我第一套戏同佢睇咧就系、是、赌神嘅，咁睇午夜场啊。咁我所以可以 check 翻赌神系边一年，咁我就带咗。就知道，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开始我就同佢好熟啦，咁跟住开始上佢屋企啊，咁佢好得意啊，佢当年我上佢住喺云景道嗰边嘅，即系香港岛呢边云景道嗰边咯，咁跟住咧就 话咁多咧，真系估到噶啦，大佬 估唔到嘅，应该都仲系估唔到嘅，吓估到我都唔会讲嘅边个，咁跟住佢就好怪嘅，佢系出咗名嘅 阴阳插嚟嘅。咁佢嗰阵时住喺云景道嗰阵时咧， 佢 同埋一个 TB 妹一齐住嘅。吓，咁个 TB 妹有少少一见到我就有少少呷醋，我亦都喺佢屋企过几次嘢，咁亦都同佢有搞过之类嘅。咁但呢个唔好笑，最好笑系乜嘢咧？咁最好笑咧就系咧，我同佢持续咗，但系唔系好耐嘅啫。即系大家其实唔系话好认真玩感情嗰只啦，但系就即系大家觉得大家好玩啦。大约我谂半年之后到我哋冇乜下文啦，因为佢我哋成个 job 又完咗啦，咁佢又有第二组戏，即系呢其实好平常喺个圈入边。咁我有一次咧就同一班 TVB 嘅幕后，有啲系导演，有啲系监制，咁我就坐埋一齐，跟住然之后咧就嗰晚喺九龙城打边炉，咁跟住咧就讲又讲，即系知啦，围埋成日讲啲八卦嘢噶啦，咁跟住就讲起佢啦。咁我就飲打兩杯油。喂，咁其實我喺成班人裏面呢其實幾靚仔嘅嗰陣時，因為我都係得即係廿零歲咁啊，同埋又唔係入行好耐啊。咁啊跟住然之後我就同嗰班友講啊，咁啊哇喂，其實我話邊個呢我上過去啊，咁啊跟住呢同台我唔記得七八條友到囉，跟住有三四個都搭爹。屌你好撚呢，你係我哋襟底嚟㗎咋，幾犀利。即係咁後咪就大家就其實就同我哋講呢，就佢喺 TVB 叫做屎大眾屎坑㗎，咁樣我講咁，即係好得意㗎呢樣嘢係。 即係你覺得娛樂圈呢，即係 咁呢個就唔係為錢囉，即係大家嗰、那個就係、是、係有呢啲人㗎，有乜係啦，即係佢哋就唔係話真係大家睇得咁 serious 啊呢樣嗰樣囉，即係呢個點解咁，即係今日講呢樣嘢陳冠希同阿嬌咁樣，即係冇嘢，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定係大家諗得咁 serious 嘅嘢啦， 即 係 冇問題嘅。因為我都覺得呢好多娛樂圈嘅，因為我而家接觸得多咗啦， 係 接觸過下啦，即係佢圈子係因為講嘅圈子細， 係因為佢細啊。 咁你會同佢即係成日見面，你會好容易 好容易，非常容易㗎。 即係而家好多經理人公司咧，點解話請個保姆咧？你係女仔，佢又請翻個女仔嘅保姆咧。 係， 但其實又好驚你哋會 係啊， 會出亂子啊。 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嗰陣時喺度喺個圈入邊做，其實就會知道多。即係譬如話，就算唔係呢啲同明星有關，譬如話行內有時好多。譬如啲幕后同幕后嗰啲人啊，一走埋一齐男女女咧，其实都系大家都知道啊，你又同佢搞个，我又同佢搞，即系都有啦。PA 又同啦，啲 PA 又同个 producer 啊，个 director 又同个乜啦咁样，即系大家都系咁，因为点解咧？工作時間長，大家成日圍埋都係嗰堆人，咁你譬如做某一個 project 嘅時候呢，就好容易大家即係嗰啲感情上就會擦出啲火花，但係大家好咩㗎喎，即係好多都唔係話就會發展到又拍拖啊又成乜乜啊，即係但係只係即係可能係生理上有需要啦，同埋即係大家嗰個 moment叭一聲拆着咗，咁就總就搞㗎 啦， 咁 係 好平常㗎，真係 我呢係有啲呢个保姆同个保姆一齐，咁都有 㗎。係啊。 唔係你又同明星㗎。 係啊。 呢个圈子係其实我好应该我入去做㗎，唔知点解。 唔係咁即係其实讲下呢就即係等大有啲网即係其实睇到即係好我哋咁睇到呢啲咩相啊咩边个同边个搞埋一齐。其实即係唔使咁大反应，即係其实真係好又唔係关唔关系鬼事嘅。 最好 关 事啦。 即係我点讲呢，举个例啦，即係譬如咁你而家男朋友咁你谢霆锋同呢個張柏芝咁結咗婚啦，係咪先？咁佢哋以前有搞嘅，咁好平常啊，即係就冇乜咩咁大件事咯。即係如果你諗翻轉頭， 你啲咁樣講就一半一半啫。陳文媛啊，即係 Bobo 咧，就嚟嫁人啊， 係咪啊？嗰啲我就唔識啦，因為今時今日 真係大，佢我覺得佢對佢影響最大咯。 係。 咁我又同啲娛樂圈嘅朋友傾偈。个个都一致认为呢阿嬌前途盡毀㗎，或者 係咩。唔係，但我覺得今時今日類似呢，就係因為即係今時今日嘅科技啦，即係同以前係唔同咗，即係下下你就攞個手機出嚟就拍，咁你呢啲咩僆仔僆妹，即係有陣時係即係唔識死㗎嘛，有陣時你拍咗嘩，即係事後流出去嗰下就好大鑊囉。即係當年就會比較穩陣啲，即係今時今日呢，即係你又驚人偷拍啦，仲有你自己傻下自拍啦，呢啲嘢真係攞嚟搞囉。即係以前就係、是、就算對阿咩陳文媛咁喎，佢就算佢今時今日嗰個未來老公佢知道以前佢同阿 阿咩陳冠希拍過拖嘅，咁咪大佬以如果你係以前嘅年代就咁，我又冇相冇剩嘅，冇乜 record 嘅，咁呢啲嘢大家就唔會咁大件事啊嘛。即係你喂有幅相樣出嚟咁啊，真係即係就窄細啲嘅。但今日就今時今日就係咁樣噶啦，係啊， 哎呀，娛樂圈真係 OK 啦。嗱、啊，新蒸頭啦，仲有幾日啦，今日29啊， 係。 啊、新蒸头梗系要换啲新蒸噶啦， 新 系啊，啱噶， 系 咁咧。如果你由今日呢个节目出街啊，唔好话由而家开始见到我， 吓、 啊，去到年十五咧见到我嗌佢刁民牛咧、 啊， 我都俾个新袋你 ，OK？ 系咪啊？系咁多，你有冇咁多啊？ 我真系俾你睇下好冇？ 系咩？ 我唔系好多百零二百个都咁多。 你听讲你派咗好耐噶 咯？我派咗好耐啦，我派咗好多啦。 系咯，仲有个派。 我仲有个派，因为我星期六咧。上一紙題嗰度呢又攞咗一紮係我話放一啲網友嘅。如果你哋想要紙題嗰本性愛雜誌呢我亦都有喺度嘅。咁、 嗯、 就你要 PM 我就係、是、又要 PM 我啦、 啊。 PM 我咁樣我睇下點樣你留我電話啦我睇下點樣將本雜誌俾你啦。個雜誌裏面都附送一個袋㗎。 咁、 嗯啊、樣啊識得我一定有著數嘅而且呢有多謝紫藤啦紫藤係呢度就話我哋呢個網頁嘅兄弟啦冇姊妹嘅啊一度姊妹嘅都比較好啲啦咁呢兄弟呢就都希望佢哋安全啲 呀 咁樣就而家同我合作緊呢就大家派緊啲袋 嘅 咁、啊、樣我用唔晒而且呢都唔應該用曬因為我唔用呢隻牌子話聲好嘢嚟㗎唔係嗰啲大陸牌子全部係好嘅 condom 嚟 㗎係 一個唔夠俾個兩個你囉兩個唔夠自己買啦 ,ok, 咁即係由而家開始見到我至到農曆新年尾啦即係年十五啦咁我見到我一定有喺袋度啦而家咁問過我就有㗎啦嗌聲刁民球就俾你 ,ok, ok, 年廿九 同 啲網友擺個早年先啦好冇 咁啊戰南俱樂部嘅節目就恭祝大家嚟緊一年就 QQ 順暢啦、 啊。即係八尺乾頭啦。 八尺乾頭。 可以更進一步啦。 係啊。 我都係講返我呢排成日講嗰句啦我希望我自己呢可以牡丹下死同埋精盡人亡嘅 ,ok? 好 ,ok, 再見。 拜拜。 好拜拜。